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哦，我们离上次录音啊，已经一个半月了， 好久好久哦。 大家休息的是不是很痛快呢？ 有一点，有一点。 在这段期间呢，我们上了三集，分别是开车的次文化，还有洗脑歌。洗脑歌有一集吧？ 没有啊。 啊，没有吗？那是什么？另外两集是什么？ 洗脑歌是未来的一集吗？ 哦，未来的一集。然后还有什么？我太久了，忘记了。 开车次文化是第五集，就是上一集嘛。 疗愈次文化， 对，疗愈次文化是第四集。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涂鸦是文化 第三集。 那这三集呢，有听众朋友们反映声音不是很 OK 啊。 真的吗？ 听众朋友反映的吗？ 有反映。 是 Peter 吗？ 对，你讲出来了。 不要这 样子。我是不知道他有反映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只觉得应该要跟听众道歉，因为这三集我们是一次录的， 对。 那我郑重的道歉，因为我高估了我们收音麦克风的能力，所以我那个时候大概离麦克风是有应该有30公分左右的距离吧。然后就我所知啊，蓝豆丝啊都离麦克风很近去录的，所以 哪有大概10公分，10公分有。 所以这三集你的声音都非常的清楚洪亮。 但是我也要帮希杰讲一讲话了，因为他感冒了嘛。 哦，对啊， 他的声音状况当时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他录完那三集之后呢，我跟他一起在同一个房间，我也感冒了，确实不太容易啦。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了，我们会好好改善这个状况。 所以我现在离麦克风就很近。 听众朋友好像不知道我们那个排列组合，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录制的过程的排列组合。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一起录的，有时候我们又是我刚和希杰在同一个 场地录，然后有时候又是我和希杰在同一个场地录，但是刚好这三集我都非常明智的离希杰很远。 在自己的住处录。 对， 但是不得不说呢，那个蓝豆丝家的住处呢，时不时就有扫地声呢。 其实那不是扫地声 啊。不是扫地声啊。那是什么声音呢？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有关？ 可能对，一定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就是得到那次的启发之后，才有定立今天的主题啊。 好。那在进入主题之前，还是先聊聊近况好了。南郑区 的 近况呢？ 大家想知道我的近况吗？我的近况就是刚刚才从办公室离开，飞奔回家。马上打电话，马上打开电脑，塞好麦克风。这就是我最近的近况。对，今天是礼 拜 六。 Oh my god！ 我不得不说，没机呀，没机，你这是气死我了。 累积了很多的工作量。 对，然后因为刚好928又原本就是放假，但是因为我已经跟主管呈报说，我928想要进去加班，可是928好死不死。我们的科批啊，科批英明的市长啊， 送了一天假。 对，因为旧民调的关系嘛，我不得不问，是不是因为旧民调关系？ 我觉得是要，我是真心的相信他，他觉得需要有 复原， 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复原。 我当然也知道，可是他这样一宣布说停班停课，你知道吗？其实即使无风无雨，我也不去办公室了，因为我觉得这是风险的考量。因为当我去办公室的时候， 政府已经规定停班停课、嗯、然后我进去办公室，虽然我有报备过，可是万一办公室漏水停电怎么样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我要怎么处理？ 真的耶。 然后或是我在通勤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要怎么处理？是因为 是我自己爱去吗？不是啊。但是因为你停班停课，我就不想冒这个风险，因为到时候这些纠纷之后，我觉得太麻烦了。所以这两天2728我休得好煎熬啊。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好事。 没关系啦，休也休了，加班也加了，干也干了，苦也苦了， 无止境。欸，我明天星期天我还得当作是星期四呢。 就是要再把它补回来。 对，还要再把它补回来。 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帮蓝宙师一起集气加油吧。 嗯，所以现在很流行道歉，对不对？我现在也要道歉。 嗯，你要站在受害者的，你不要踩在受害者的。 我要替未来的10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听众道歉。嗯，就是他们可能会发现我讲话有断层啊，或是 宕机的现象， 对，宕机的现象，不用怀疑，不是连线的问题，就是我本人 的 问题。对， 好， 就是我近况喽。 希姐有什么近况吗？ 我最近比较特别的近况，最近比较特别的近况跟梅基也有点关系。就是梅基台风，还蛮强的嘛， 超强的， 然后 多路灯都被吹倒了。 11月28号，9月28号。教师节那天啊，我就被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三个员工在苗栗开着那个抢修车被掉落山谷，然后有一个进加护病房，所以呢咱们的蔡总统就要去探视他。当然蔡总统还有去探视去看一些台中最严重，风灾最严重，去鼓励那边的抢修的人员，像之类的这样子的行程很长。然后所以我那天啊，大概中午12点的时候就被 uncle。我本来想说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结果没想到我9点多才回到台北呢。 你是去跟拍 对 你的弟兄，三位弟兄还有那个蔡总统的互动的一些状况，慰问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 对对，就是 周边的探险， 做成一个记录这样子。然后我就那天啊，我跟蔡总统距离非常接近，大概就一个病床距离，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是不是有觉得这个有精气神整体层面的提升？ 没有啊， 完全没有， 没有。 你跟皇上当今圣上这么近， 没有。我觉得他有一些行程，比如说他去有一段去桃园，那边去一个电线杆断掉的地方，然后那边有员工在抢修，然后但他只待在那边大概5分钟吧，然后很多记者。大概应该有10几个记者吧，就给他们拍拍照啊，问问题啊，然后就走了。你说真的有慰问到吗？员工有被慰问到的感觉吗？我觉得没有。 甚至他在穿装备，然后准备要上电杆或者要上工程车，然后他的领班兄弟，总统来了，总统走啦， 对对， 继续工作，5分钟了差不多。 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那个行程啊，如果你不要叫记者来，我的观感会好一点。对， 纯粹是以个人的身份，然后没有昭告天下的方式， 对对， 去关心一下。 可是他的行程不是都是公开的吗？ 他的行程 就是他 公开，对， 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发言类似管理他行程的人， 对对对， 所以记者一定会去跟他要说，蔡总统今天要，昨天台风走了，那今天他一定会去看灾嘛，他一定会去跟他们要行程的啊，所以我才也是记者想要，媒体想要有东西写才会想要去跟啊。 是吧？ 也是非战之罪了，也不是他想要的。他就算不想要这样，也变成这样。 好了，就这样子。那我刚刚 的，我想问一下，那他的气场如何？我想知道。 那气场就跟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气场是一样的， 一种想要把人家弹走的气场吗？ 有吗？你有觉得说，哎，来了来了，哇，气势惊人，我被震开这样？ 没，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你有不能动？我 完全不会。 你还是你，做着你原本该做的工作。 对对对。 这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看到九把刀的时候，我有被震慑住。 真的？ 嗯，哎，是刀大哎。九把刀哎，但是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第三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脏哦。 但是蔡总统给我的感觉，并没有第一次碰到他也没有让我震着住了。其实我在大概月初的时候，在另外一个颁奖典礼的活动上也有遇到他了，但是那次就没有震着到的感觉。 哇，我想颁一个奖给你哦。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 我想要颁一个不会被总统震折住的男人这个奖给你。 那是什么单位颁的？ 嗯，凤凰城基金会喽。不懂这些梗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私信给我们。 那维刚的近况应该比较精彩 哦。我就三个，为什么会预录三周的节目，三次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要出国旅行。对，那就去了美国玩，去了洛杉矶、旧金山，去了环球影城，看了美式足球比赛，然后吃了很多国的料理，然后参观了什么博物馆啦、水族馆啦、海滩啦，就游山玩水，参观了校园 ，UCLA、Stanford， 哎，蛮充实的。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充实哎。 我觉得蛮充实，然后也买了很多，帮朋友啊、亲戚啊、帮同事啊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有想到你们哦，但是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对，但是我又想到你们 说千万不要买伴手礼哦， 千 万 不要买伴手礼。 我在那段期间一直苦思那个千万不要是哪一种，千万不要是真的想要的千万不要，还是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 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很难知道你的犹豫在哪里，因为当初我们是在车上嘛，对不对？我们三个人在一台车上，然后维刚就说他要去美国展开他的旅程，然后我和希姐就说，而且希姐先说的，他说千万不要买伴手礼给我们，然后我就说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哦。就我刚就苦恼了， 听起来很像反话。 对，但是我们是真心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知道， 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那个不要买伴手礼 基金会， 基金会的会员。对， 千万不要伴手礼、 那这个 基金会的会员， 这个基金会为什么会成立？就是因为如果你有出国的经验，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按照传统的出国经验来走的话，你会发现你很多时间还有你的行李重量是花在为了别人买伴手礼去 run 的行程。那我觉得不管是出国有时候可能只去三天四天，那你却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帮别人买东西是不值得。然后你的行李重量有时候真的太重，像我有一次就是帮他带了两大袋的东西，就自己的东西超少。那回来的时候打开行李箱，这合比例吗？就心里就很干，所以我就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从此之后， 千万不 告诉，不 要伴手礼。 我觉得出国不告诉别人是一回事，但是我是觉得伴手礼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的一个文化了。 对，我要打破这个传统。 对， 就我邀请的蓝豆丝和维刚加入我这个基金会。 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还蛮好的，因为我本身你知道已经很会买了。我其实不是伴手礼，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当小礼物送给人，我不是为了要一定要带伴手礼才买的。然后我朋友的话，我会分群，比如说今年我已经买了给这一群朋友，下一次出国的时候买小礼物挑选的时候，就会想到另外一群朋友。 真的是十分的用心了。 对啊，我觉得这才是那个，因为伴手礼买来买去，说实在的、啊，会买到重复的。 哦，好好好，了解了解。 对、啊。 好，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跟扫地有关吗？ 哎，等一下，维刚，你的美国行 啊， 就要这样子分享完了吗？ 我没有，就对啊，就有些回忆留在我心中。 或是在未来的几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讲一些片段故事， 好，分享给大家，好。 好， 像是我又很想颁奖给你，然后好，那以后再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我家的文化吗？不是，不是我家，是 要聊桌游这个次文化。 对， 桌游这个次文化。嗯，好，那我们等会见喽。 回来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们 这一集是要讨论桌游。 嗯，桌游 要讨论大人的桌游还是小孩的桌游， 还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玩的桌游呢？ 嗯， 最早的桌游你们觉得是什么？ 应该是一开始接触的好像就是大富翁。哦，不是不是，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做那个 麻将可能更早哦， 军棋， 军棋， 小小一格一格的， 哦、 你有想起来吗？ 三军棋， 哦，是三军棋哦， 还有动物棋， 哦， 跳棋， 西瓜棋、 欸这样说起来的话，对我们来说最早的桌游是这些，但是以世界的历史来说的话，桌游可能很多种哦。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应该是桌游的次文化，所以你有像围棋啊、象棋这种发展很久的，他们是主流。 嗯， 我没有说围棋和象棋啊。 啊，我自己补充了，但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什么三军棋啊、什么什么棋、那种可能就比较偏向次文那个桌游界的次文化。 啊、桌游也有分老大、老二跟杂鱼。 可是桌游本身在全世界的游戏里面是次文化吗？ 是说他是就是啊， 他是、 啊、 因为现在主流是什么？线上游戏， 线上游戏，手机游戏， 所以桌游是 虚拟 次文化，对，没错， Pokemon、 桌游是在游戏里面的次文化。那我们现在要讨论是桌游里面的次文化的次文化吗？ 嗯，我先分享一个案例，比如说像我女朋友，她之前有在玩宝可梦，抓神奇宝贝，对，那她的手机摔坏了。导致 GPS 功能丧失，那他打开宝可梦，当然就没办法玩了嘛。他就一怒之下就把它删了，开始玩暗棋，开始玩 暗棋， 然后一直玩到我又想念他，你可以不要在这个时候玩吗？ 出国的时候玩， 出国也玩，坐公车也玩， 是有多暗棋， 走路也玩，坐计程车也玩，然后准备要出去看个表演，表演前戏也玩个两盘。我说你太夸张了吧，真的很好玩啊。欸，对他来说暗棋就是主流文化，宝可梦就是次文化，因为他不能玩宝可梦、 对， 所以但是一般来说现阶段玩宝可梦的人数应该远远大于玩暗棋的人数， 是， 但是放开50年的平均来说、可能玩暗棋的人数会超越玩宝可梦人 士。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玩暗棋、因为玩大盘的明棋玩不过爸爸妈妈， 但是暗棋的运气成分多一点点， 没错，而且暗棋你知道吗、我弟弟啊，哎，这要讲到我的阴险面了吗？ 来吧来吧， 因为我有个弟弟，但我真的觉得为了要训练他的智商，所以我必须要陪他玩，可是我觉得跟他玩真的一点乐趣都没有，因为太简单了，就是难易程度是零，你知道吗？ 连初 AI 初级的 AI 都 对，但是玩暗棋的时候，就是平常的时候跟他玩，我觉得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就没有对手，在家里没有对手。然后，但是暗棋的时候，有时候他真的运气很好、欸，哎，就是我的帅旁边就是他的卒之类的。 太厉害了！ 这样的话，我不就那个吗？可是我要保持在家里是王的优势啊，对不对？所以我 就 会做手脚，就是。哦因为暗棋嘛，都盖着嘛，怎么可能知道呢？我可能就趁他一不注意的时候，先偷看了一下，再把盖起来。 那他怎么会没发现？ 就跟你说他没发现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他没发现。如果他有发现的话，我可能就是他有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但他居然没有发现。 他跟你玩的是围棋。你跟他玩的是真实的人生 哦， 哇，好深啊！ 对， 你以为对方？ 我小时候就要教育他是这样的。 这个我真的觉得 什么意思？ 这个真是这个很多人，他在一个框架下，他就觉得，特别是工程师性格的，他就会想说，我就是按照。这个框架下的游戏规则走，但是有一批人比较商业化的人，他就是会钻一些漏洞，他会给你搞一些小动作，就到最后你大概要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才会看破一切。 有啦，有，我就觉得小时候干嘛这样对他，搞不好好好的教他，他还会觉得说他就是你知道， 但是他从小就了解失败是什么，他长大就不会有太重的得失心。 对，他没有。 那这也是一个 弟非常善良， 这也是一 种。会不会他一直输给姐姐，所以他会不会 没有啊？他就是不会，他心里就觉得说姐姐就是第一名。 哦， 姐姐好棒棒，颁奖给姐姐， 请颁奖。 凤凰城基金会又出现了。 没有，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什么得失心，因为他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反正就输了也不会怎样。 长幼有序嘛， 对， 姐姐就是虚长我们十岁嘛，他赢了也没有啦，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一岁而已， 一岁也是可以有很大的差距。 对，是没错，尤其是女生和男生真的差很多。 他也就接受这样的设定。 所以我觉得说他之后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即使。不是成绩没有很好，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觉得就是在前面的人就是他姐姐这样。 好，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玩桌游呢，它其实不只是玩游戏，它其实也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它也有斗力斗智的成分在里面，它也需要一些赛局的计算，需要一些逻辑推导推理的能力。所以你们觉得玩桌游是有益身心健康呢，还是玩物丧志呢？整体来说， 这两个选项好极端哦。当然是前者啊， 有 益身 心 健 康， 而且你的其实人际关系也会变很好，因为桌游都是两个人以上才能玩嘛。所以你代表说你在真实的人生里面会有真实的跟人家互动，而不是在手机里面。因为你像你玩 Pokemon Go。你要跟谁互动呢？ 那个道馆啊。 但是如果像我从没有参加任何一队，没有去打过道馆，没有去占领过到任何一个道馆的人，我要跟谁互动呢？对，我跟皮卡丘说话，顶多是让他站在我肩膀上而已。 可是很多人是跟朋友一起去抓 Pokemon， 骑着自平衡车一起抓宝。 对啊， 这也是 你有看《快速街头》的粉丝页吗？ 你说我吗？我有好吗？ 他们里面有两个主持人，就一起常常骑自平衡车去玩。 但是因为你们两个本身就是那个， 就是灾难 一个 partner 是伙伴的概念啊。可是我是说，像桌游的话，其实你看他有时候每一个角色都是看起来是自己输赢，但其实你在玩的时候，有时候还要暗中跟别人合作， 互动性 那个很厉害， 互动性 对啊。对， 那心 情呢，而且你可以观察到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玩家。 那希姐呢？希姐怎么想？ 那个现在大家在玩那种桌游，我不太认同刚刚蓝豆师讲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总是 winner。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分析一个东西。我刚认识蓝豆师的时候， 嗯， 我们就常常玩桌游，一个桌游叫做 Mr. Jack 的桌游， 嗯， 那可以一对一玩。 大致上是什么样类型的游戏？ 嗯，就是警察捉小偷这样的概念，嗯，就是你要知道谁是小偷，嗯，然后你要把他抓到之类的，或者是让他逃走。 就是比如说四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小偷，或两个是小偷， 欸，应该是 要把他揪出来。 八个人，然后你在角色的时候， 嗯，不用那么详细 啊。哦，对啊，反正就是一个人 是 警察， 分享 对， 概念， 对不起， 抱歉离题了。我们突然好想聊聊这个游戏呢。 然后呢，Jack， 我跟你讲，在跟他玩之前，我玩很多牌都还蛮厉害的，什么大老二啊，什么大富翁啊， 嗯 之类的，我就对自己玩牌的桌游的那个能力给 小有自信， 我给自己。87分， 八十七分， 八十七分。嗯， 但是我后来跟蓝豆师玩 ，Mr. Jack， 第一场竟然输了，第二场又输了，哦，我这样子在讲，然后呢，我就很奇怪，怎么这样？我想说，应该是他运气好吧，嗯，然后就后面又大概再玩了10场左右。全败， oh. 我 never 赢过他。 全败呀，蓝豆师有前科吗？ 没有，等一下，我就是怕你们有联想到这一个。我长大了之后，我长大了之后呢，没有。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有去翻的，不没有作弊的机会。就是我跟希姐玩的这个 Mr. Jack， 但 是 没有作弊的机会的。 他，你以为你在跟他玩 Mr. Jack？他在跟你玩的是人生， 人生啊， 时至今日还没有到解密的那一时刻。 我讲一下，其实他不只是这个，其实还有桌球。有桌球在当面的时候，大概是全英国大概排第三，我就算蛮，我觉得自己算蛮强的。 嗯， 跟蓝豆师打桌球，一场都没赢过。 所以你说，如果我去他跟他同一期同一梯的话， 嗯， 他第三，我到底会第几？第一、第二不就我吗？ 你其实你跟我们营里头第一名那个有得比， 超越第三名，那你是第几名？ 对， 你是第三名了。 你如果我们赢的话，我就是第四名， 你就没有名了。 我大概感觉到你应该是跟我们第一名那个有得比，他也蛮强。 那我也想要分享我当兵的经验，突然好想分享。 好啊， 有一阵子啊，我们当兵的弟兄啊，就在玩那个象棋、明棋，楚河汉界的明棋。然后我就当那个观战的人，就看，A 跟 B 厮杀 ，A 赢了 ；C 跟 A 厮杀 ，A 又赢了。然后就讲哇，桌队厮杀之后，桌队厮杀一个礼拜之后，我几乎每一个人的招式啊，都略懂略懂。都有掌握，每个人的习性都略有掌握，然后他们就说：“维刚班啦，你要不要玩啊？要不要加入啊？你不要就只看嘛，就只看嘛，玩玩看嘛。”然后我说：“那我来找一个第三名的挑一下好了，感觉他蛮厉害的，给他挑一下。因为我就知道他的习性嘛，他就是不喜欢他的车马炮被吃掉，他非常保护他的六个主将，一只都不能少。” 一 直 不能少， 对，所以他就过于保守，结果我帮他剃光头，把他六只都干掉了，然后他一直都我一只主将都没少， 因为他为了要保护那六只，反而就是小兵小卒他不看在眼里，但其实没想到， 没错没错，你 也会玩嘛，没有人保护 他，对，然后他就输了，输了之后第一名的。看不过去，他说：“我要帮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深藏不露，我来挫挫你的锐气。”第一名就下来了，我跟他鏖战了两天，你知道吗？ 两天， 我还知道割草，我们还知道点名啊，就只能抽那时间，慢慢玩，慢慢玩，慢慢玩，我最后快输了，最后我使出了 声东击西，没有，我没有用剑招，我用声东击西。我拐他的大军人马压到我的右侧，然后我左侧用我的将军吃掉他的帅。他完全傻了，他忘记他的后门大开，傻了，他很兴奋，他赶紧赢了，要赢了，要赢了，要赢了，要赢了，哦，快快，我的帅被吃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封起，我再也不玩了，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头衔。 我第三名也赢了，第一名也赢了，人人都要叫我一声维刚班长。哎，本来就要叫维刚班长，但是以后那个维刚班长 留下传说， 对，是带着敬仰。 然后他们吼，你知道学弟他们在背后怎么讲吗？他们说，以前维刚班长啊，他每次我们在玩棋的时候啊，他都在旁边看。然后后来有一次大战的时候，他赢了第一名的那个人，然后他就再也不玩。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旁边玩，然后他在旁边看，他其实心里都在笑我们。 对，我刚刚也 这样 笑。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很羞愧，就是靠，我玩了那么多场，然后真正的高手在我后面，然后我还在那边沾沾自喜，说我赢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可是我也是在观察的过程之中，不断的吸收他们的日月精华。 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哦，他们只看了结果。 他以为他们跟我玩的是象棋。殊不知，我跟他们玩的是人生。 人生， 而且你没有到一定的那个，因为我最近在玩《侠客》什么传啊，那个游戏， 哦， 忘记了，反正一个 RPG 游戏啊，它里头就有悟性那个属性。我说你没有到一定的悟性，你也没办法看出他们玩的这些特性，每个人的特性。 也是也是， 我还是给你一个当 之。我也是认为维刚班这个三个字，我也是当之无愧啊。嗯，好， 对，所以我是说，那你刚你说这个桌游会不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到底是好？ 身心灵， 我觉得对赢家是好，建立自信。那像我这个实战失败给难道死人？我觉得 他再也不玩了， 大大的 他就再也不玩了。 我真的再也不玩 Mr. Jack，甚至连桌游我都不太，我应该说我不想再跟难道死玩任何游戏， 挫折太重。 哎，你应该要学我弟，他早就释怀了好吗？ 不，因为我人生从小到大长出来也是常常是赢家，就是当一个赢家遇到一个真正的赢家的时候，你知道那种。他人格已经养成了，那你告诉他，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没办法接受到。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觉得你是拿手的。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拿手输给我，你就觉得还好。 你只不过比我早玩三个月嘛，没什么了不起嘛，是这样吗？ 没有。 再给我玩三个月，我也可以赢你。 有可能。就他可能在房间静坐，看着那个桌游。然后在脑袋中就是隐形的走路，或是隐形的 沙盘推演。 对，沙盘推演，他可能三个月之后出关之后就哇功力大增这样。 嗯， 会不会？ 可能会哦，但是我认为现代的人不会做这种事。好，好了，我们第二段先聊到这里，好了，休息一下哈。 嗯。 欢迎回来，快速接头，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哦，我们刚才聊到桌游 Mr. Jack，还有象棋、暗棋、明棋，还有一些有的没的什么桌游的利与弊。那有没有什么启发你一生的桌游呢？一生呢？ 叫一生 都是 没有了， 没有，就是 有所启发的时候， 就是你从桌游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领悟，什么人生的大道理过这样子。 我要第二个，我要第二个。 你要第二个？ 伟刚呢？ 我今天不瞒各位说，我下午才玩了一个桌游，叫做《瘟疫蔓延》。瘟疫蔓延，那它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啦，先抽一个牌，比如说是调度人啦、医护人员啦、科学家啦之类的，然后就要去阻止这个瘟疫蔓延。那其实这游戏跟现实生活中也蛮像的，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所看到的那个角度啊，都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假设现在真的瘟疫蔓延了，那医护人员看到的就是我要如何去照顾这些病患，然后我要怎么样期待科学家去发明那个疫苗，然后我再来照顾这些病患。那政府官员他的角度可能就是，我要怎么样封锁机场，封锁，调整调度，让人口移动的少一点。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但是有时候呢，冲突就来自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产生冲突了。比如说我们是台湾电力公司嘛，我们的角度跟民众的角度，民众当然希望台风电赶快供电啊，政府的角度当然希望台电人员赶快供电啊，台电的角度当然希望赶快供电，大家的共识是一样，但事实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台电员工的家属会希望爸爸在台风天出去吗？不希望了， 当然不希望啊。 那政府的角度，他可能也觉得不应该让台电员工出去抢修，但是他又背负着人民的期待，他又不得不说一些话，那个尺度拿捏就很难拿捏啦。那民众就是，我也其实也很体恤台电员工啊，但是我家的人的冰箱里面东西快坏啦。怎么办？我没有冷气吹，现在连电风扇都没有，没电灯，我好害怕。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我得到的体悟就是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你才有机会赢哦。不是啦，你才会了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看事情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立场，有些事情就会释怀了，就不会那么 care 了。这是我从桌游之中学到值得收藏一辈子的体悟，没有那么夸张啦，的一点小体悟。哇，我分享完了。难道是你说你是第二个哦？ 好，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影响我很深的桌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三国杀？ 有。 然后那个是我在国外遇到啊，就是遇到华人朋友，然后他们介绍我玩的一种桌游。然后我觉得从那个为什么我说其实玩桌游可以看到你朋友会是什么样的玩家，因为你平常相处，比如说像希杰或者像维刚，我平常相处都没有问题，可是一旦认真玩游戏的时候，你看希杰他的胜负心就很强。 会吗？ 他会耿耿于怀，他为什么没有赢过我任何一场。 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是男的，我完全没有胜负心，我有点杀完主意，我承认， 道歉。 我从小就很讨厌输给女生的感觉。 但是你常输啊，不是吗？ 输你而已啊。 现实是残酷的、啊。 对，然后反正就是可以发现你那个玩家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三国杀它是一个就是考验你跟人家团结合作，但是因为他有角色，他很特别，是他的角色都是盖着的，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不知道你的盟友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盟友是真是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然后每个人要完成这个任务都会互相牵扯到对方，所以当你还搞不清楚状况你就乱出手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就会沉不住气，因为两轮过去了都还看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就会沉不住气，有些人就乱出手，那就会露出破绽。然后有些人呢就是真的很沉着稳重，就是到不到最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这样，然后 就会看出一些人 对 出样出来意太天真了。 然后有些人是意气用事，就比如说你砍了我一刀，我管你是不是我的盟友，管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任务， 我就是要回你一刀。 嗯， 可是明明就对，就是意气用事。明明你要为了大局，你就受我这一刀，搞不好对方人还会觉得说，哦，搞不好你是他们的人或什么样的。 真的是黄盖的故事吗？ 三国杀是三国时代的故事。 所以我说刚才那个受我一刀，是黄盖的故事。 是什么？ 黄盖就是被周瑜打了100大板之后，负气离开，是让他们套招好 的、嗯、一个愿打一个愿， 类似这样。可是问题是，如果说好，今天黄盖就是报仇了，那是不是让敌方看笑话？ 我套招好说100大板，你多打了2下， 对， 我要逃回来。 有时候真的必须得这样子，你就会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默契，但是没有，因为那个是 random 的，你不可能都是、嗯、就是。都跟这个人是同一个盟友、嗯、可能上一回和他在记仇、 欸、但是我想要请教蓝方的一个问题、 嗯、 可能有一点尖锐、啊、就是你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自己总是能够、嗯、这有点像问卷调查，你是否觉得自己总是能掌握全局？ 我要看我的盟友是谁，我说实在的，因为就算 你是否都觉得你的队友不如你，问卷 调查，这不敢，这不会，因为他们 Mr. Jack 的时候是 always 是我赢家。 对希杰来讲，好像是 除了我以外，对别人， 嗯，我有输过给别人，但是就是输赢就是一半一半，就是不会说一直都是输给同一个人。 但是即使你输了，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而输。 嗯。 好，我已经判断出你的人格特质了，就是心理测验。 你 的人格特质就 是我必须说实在，我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就是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情，虽然它叫游戏，但是我也是认真的在玩它。 所以， 那既然有输赢的话，谁不想要输啊？谁想要输？ 我摘要一下， 请说。 就是、你有透过桌游这个游戏，是否有更加认识自己？ 嗯， 其实我本来玩游戏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能够掌握全局， 没有 了解自己在意游戏规则、哦、在意这些的人，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很随和大的话题的人。哎，就玩了桌游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蛮擅长攻略的。 可是我是在心里面，在心里面就是别人看我可能就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 因为之前小时候有运动嘛，团体的运动或是个人的运动、 嗯、 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其实也是也要布局一些事情。 嗯， 对，所以就衍生到桌游上面，我就觉得布局对我来说好像还蛮简单的， 已经是你的一种习惯，你的基本技能。 但是我不喜欢在游戏中装傻的人， 装傻。 嗯，就是明明你玩过这个游戏，等到下次大家玩，他说我不懂哎、欸，然后怎么样啊？是出这个吗？什么的？我就天哪！ 但是你有观察到 无法忍受， 你有观察到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有亲身体验、 哦？是希姐吗？ 不是他。对， 但是这也是一种策略，不是吗？ 可是我会觉得，对，他会扰乱其他玩家。因为人家觉得说啊，天哪，你不太会玩，我就对你下手不要太重，或是说我要一边教你，然后一边就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会破坏整个大局的感觉概念。 了解，我觉得这些题目也是蛮深的。 对，但是我没有因此玩桌游然后失去任何一个朋友哦。 如果玩游戏而失去朋友的话，那确实这游戏也是罪孽深重。 没有，但是所以我玩桌游交到很多朋友，但是没有失去朋友，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就代表说其实我虽然认真，但也不会真的伤到别人。 了解 是吧？ 有没有伤到我？ 对啊，我正想要说希姐你受伤了还好吗？ 但是他还不是我的朋友吗？是吗？还是要跟我绝交了？ 是真心的朋友经得起伤。 嗯， 那希杰呢，你有什么体悟吗？ 嗯，我有一点体悟，就是我发现像这种桌游类，不管是象棋啊什么的，我呢从小好像就不太喜欢玩，然后一直到跟蓝豆丝玩之后， 我告诉自己不玩了，我才发现我认识我自己的一面。我发现我是一个超级和平主义者，我不喜欢去玩有输赢的游戏。就是不管自己是输家或赢家，就是不喜欢跟别人竞争。然后从生活中有些角度来看，我好像也真的是这样，不太喜欢跟人家厮杀。 就是一种 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就是不要不要以为这个游戏只是一种交际，不要有这个交际，就不会有嫌隙。 哎，对对对，就是很干脆，就是如果不要打仗，我就不想打仗。对， 像什么之前不是有高中还国中课本有说什么比射箭，是什么君子的一种礼仪，一种互动竞争，但是是很礼貌的，根本不要比嘛，可不比呢？ 就不要玩就好， 就一定会有人输嘛。 你还有除了作用以外，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啊，就去做那个不用跟人家竞争的游戏就好了。自己一人玩 RPG 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透过这个东西，你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或自己的程度在哪里啊。不是吗？ 这个东西又不能赚钱。 不是不是，可是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德智体群美某一方面是大概位于在哪个水平？ 知道你的薪水还是那个 label 啊，对不对？ 我想关电脑，我想关麦了，可恶！ 自己在哪个位置并不重要。 也是啊，也是啊。 我 Google 一下，那句话叫做“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哦，原来我是个君子啊！我竟然才了解。 但他的意思是说，君子他没有什么好去争斗的。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应该就是射箭吧。 所以，我买弓箭呢。 对啊，你还去？ 你看我真的是个君子哎。 真的，你根本就是孔子所说的嘛。孔子就在说你哎。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要保持良好的风度。赢了不要骄傲，输了不要气馁。这只是一个互相了解彼此的一个过程。 那伟刚呢？你还没分享？ 我分享完了，好不好？ 他分享完了，你有没有在听啊？ 站在别人 的角度，但我要补充一下，我要补充。 请说，请说。 就是，刚刚说了，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啊！了解自己的什么？ 了解自己的过程，对，你是否透过了玩桌游而更加的了解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特质？ 对，因为其实在希杰输给我三次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跟他讲说，为什么他没有看到？其实他输得很冤枉。因为他忽略了，就是左可能大家都在右边，他忽略了左边之类的，所以我很想教他，可是因为我怕他又找我玩，那如果教他的话，下次他就会赢我，所以我就还是没有跟他讲这个他有一个缺点在。 你知道，我以为我玩的是 Mr. Chen， 实际上我玩的是人生。 真的， 那个公司里头不是也常会有那种主管跟下面的师傅说，你不要常招。 卖唱歌， 快退休，不要再 长 招了。 我也不是长招，但是我想教你看到我的， 但是你就 弱势的地方， 失去了一个桌游友。 真的，再也没有人跟我玩 Mr. Jack 了。 我那个 Mr. Jack 现在就放在那个橱窗旁边。维刚也那个已经放了不知道多少年，我等一下就要送给维刚。 真的、啊，我有这个荣幸。 维刚，拜托你赶快去研究，我们下次玩。 好啊，我 耶！ 我对桌游也是蛮有兴致。 对啊，我知道维刚是桌游高手。 我今天下午还玩了另外一个，也是魔法牌的。然后我一直以为我输了，而我的女朋友碧珊呢，大家都说碧珊你好棒棒哦，你拿了好多奖金啊，拿了好多钱哦，你一定是 winner。一路上就这样过了50分钟，她也自认为说，要赢了，加减完了，后面加减完了，我一直认为我要输了，我一直很努力的加减完，她也一直很轻松的态度加减完，最后结算，时间到了，结束了，结算。他拿了20分，小弟我啊，不小心拿了21分，他当场怎么会这样？不是我赢的吗？不是一路领先吗？是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可是我没有地方超过他，他发现你超过他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算分数的时候才知道我超过，我也一直以为我输了，到我最后赢他一分，就那么一分。对，那我不是带着优越而讲这段话，而是我也是就是默默的就赢了。然后我主要是我也赢得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体的表现上是比较平均的，就是一路他的到斗智斗力，他都稳扎稳打的拿下他应该要拿的分数。那我可能只是最后两局不小心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啊，我好期待跟维刚对弈哦。 哦，很期待吧？ 到时候我会直播，我会直播。 直播，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胜心，你知道吗？因为当我认为我要输的时候，我就觉得输是应该，赢的时候却有反差的惊喜。 对， 再两胜制好不好？ 超大的反差的惊喜， 五战三胜。 好，五战三胜帮你们直播。 对，然后B3他是一直认为自己要赢了，然后其他还有三个就会有嘛，加我总共五个人在玩。然后 B3 一直认为自己遥遥领先，确实他也是赢第其他三个人的分加起来可能还没那么高，对，可是他的那个失落感好重哦，我觉得完 全一直不跟你讲话， 没有，他只是觉得很讶异，然后吃惊，不可置信，大概维持了十分钟吧， 好久， 对，我觉得多有的后座力真的很强。 很强啊！你看，那过几年他还计较、 哦？没有啊，这是下午的事。对对对，啊，你说季姐， 我说李希姐， 我吗？搞错了，那个 是是是，对啊对啊，确实。 这我补充一下，我高中的时候一开始还蛮不读书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聪明啊，只要不要输给女生就好。就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好厉害，然后我那次考试就输给她。我就跟我其他的男性朋友说，以后再也不会输给这个女人。 我以为你知道说，我以后再也不跟她比了。 然后我就开始用功读书，我就真的再也没输给她。就这辈子大学的时候也是，班上有两个，有个还程度还不错。那我就这是我戒心，为了不输给你，一开始就很用功，所以就没有输给，就再也没有输给女生过，直到遇到了。蓝豆丝，而且蓝豆丝是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打不败的那种对手，就是整个就是先天素质就差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两个还算是好朋友啊， 也是啊也 是, 是，因为毕竟你知道游戏这种东西跟现实比起来， 但是蓝豆丝，我跟你讲，我嘞认识你应该也有三四年了吧。但是 好像是 你对我的这个中后期的人格养成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你之前，我是一个还对自己蛮有自信的人，但是你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庸才。 我就是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 就是。但是我在我认清之后，我并不觉得我会比以前快乐，我宁愿活在一个被自己眼睛蒙蔽的世界中，开开心心的做一个小国的国王。但是我现在是在一个大国的平民，我不会比较快乐。 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 特别是我看到蓝豆，我特别是看到蓝豆师桌上的那个奖牌之后，更加的懊恼。 对， 奖牌你看到是哪一个啊？ 我期待你在 Mr. Jack 那五战三胜中被鬼将打得稀里啪啦， 稀里哗啦 直播。如果鬼将已经拿到三胜，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要独孤求败的概念。就是我希望维刚 在节目中呛下， 没有，我要跟你说，其实我也是有挫败的经验，只是我选择遗忘。比如说我玩阿瓦隆。 是什么？ 一个知名的桌游，最近还蛮流行的。然后就是跟我的几个朋友连玩了三场，然后我被贴了标签，我说他们就说：“美刚，你可以不要再来乱了嘛，乱下、乱出、乱喊。你这样，我们真的觉得你是智障哎。” 这么重的话都说出来 了。从此之后我就受伤了，我就再也没有玩阿瓦隆了。他们也没有在邀我玩的， 真的吗？他们那时候讲的是心里话， 讲的是心里话。我是再也没有受邀去玩阿瓦隆了，我也不敢再看阿瓦隆任何资料，我也不想要研究，我就跟希姐一样受了重伤。 可是我觉得也要看游戏啦，如果不小心发挥实力了，那就 OK。 如果不小心受了重伤挫败，确实是会，就是不管是你把那个游戏打入冷宫，也或者是那个游戏把你打入冷宫。 其实我不是说一定要赢或什么，因为我想知道说在游戏里面，因为我固定的走法会不会就是被局限了，因为我就是这样会赢，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没有去开发或刺激自己的脑细胞。所以我希望真的有一个可以当对手的人，这样才有办法就是刺激自己。 你是说 Mr. Jack 吗？ 对啊。 好啊，我可以准备一个。 就不管任何游戏啊，就是你，我希望对手都是差不多差不多的，就是不是真的程度差很多的，这样子真的没有意思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也有默默的心里在盘算说，欸，自己的朋友是什么，就是是怎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他有帮助你的成长或是刺激到你的进步，对不对？ 好， 我觉得积极正面的是这样啦。 对，我们要往积极正面的那个层面去想。 对啊，千万不要消极的，就是不要就跟别人绝交。 没有人在邀请我玩阿瓦隆而有点受伤了。 阿瓦隆是什么啊？还是说我们三个来玩？ 不要，你再也不玩，我可以帮你直播。 阿瓦隆要几个人玩？ 阿瓦隆好像四个人，超过四个，五个人玩会更适合，六个人、七个人可以。 下次我们跟伟刚一起去玩桌游好了。 你说阿瓦隆吧。 然后希姐在旁边帮我们倒水。 那时候跟我搭配的是碧珊，我们两个都被贴成是笨蛋情侣。 啊？ 贴了这样的标签，到现在还撕不掉。 天哪， 很伤人哎！ 加我跟他们，加我跟你们一组，加我。 没有，他不能选择，他是你当场抽牌的，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就有点跟N三国杀一样。 难道太太都是踢馆？ 是踢 馆。包你跟你讲，他们杀的跟我们一样。 对，不要找他们玩了，好可怕哦。 不要这样子，等一下大家就觉得 我好像太超过了。 对，太超过 了。欸，你还没有赢哎，欸，你不要这么好啊。 对，明明还没有赢，讲，哎，到自己会赢一样。 虽然说现在在节目中，但我很好奇，欸，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有空啊要来对决？我很期待。 你两个人可以玩 Mr. Jack 吗？ 就 可以啊，就是两个人玩。 啊，哦，就只能两个人玩。 嗯。 择其不撞日，不如找下一次录音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来直播吧。 好 ， 下一次应该可以，因为有连假，对不对？ 什么时候有连假？ 八月九号到八月十号。 现在是十月了， 哦，不是十月八号。 打个星星啊！ 啊，天哪！ 你太累了。 十月八号到十月十号。 哎，十月八号到十月十号，哎，我都有空哎。 八号、九号、十号。这三天，八号、九号我会。 而且我们要在节目上讨论自己的 schedule 吗？ 好，没关系，我们私下再来约好了。 好， 但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点期待， 就可能十月十号会有实况转播， 可能会哦。 然后或是当场封麦之类的， 当场封麦，绝交。 对啊，我刚不用时间自己研究一下那个。 所以他从现在开始，你不是说你要把那一盒拿给他吗？ 不用，我跟你讲，我给维刚，我这礼拜另外挑时间跟。我私下跟维刚玩，我不是说是因为我承认，但是就让你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游戏的规则。 嗯嗯，好。 哎，欸，为什么你可以以战养战？我都没有办法。 你是王者哎，欸，我们是挑战者。 你怕输啊？一个烂师傅是能教出什么样好学生啊？ 也是啦。 好了。 好， 第三段就先到这里吧。 嗯， 哦， 嗯， 等一下来结尾一下啊。 嗯。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一集呢就聊了桌游，然后各自发表了桌游的一些心路历程。 心理受创或者是心灵成长的点点滴滴。 嗯 嗯，整体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希姐不喜欢输的感觉。 但他被迫一直要接受， 不喜欢输给女生的感觉。男生我 这一集这样子， 我通常都带他做大哥。 女生听众会掉粉。 嗯， 你知道会掉粉哎、欸。 我要让他认识真正的我， 真正的希姐。 我就是这么机车的一个男人。 希姐了解这样子是沙文主义，但他真实的面对了他自己。 也是啦， 我觉得这也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只是我现在可能还不太适合。 沙文主义，但我从来不打女人，对不对？我怕你。我只是不喜欢输给女人感觉， 就是轻微的，轻微的。 哎、欸，没有人知道你不打女人啊，没有反证，没有人证啊。 我可以给大家我女朋友 的message， 开放一天。 我觉得这不需要证明，如果这需要证明的话，就表示这个人有问题。 对， 我不需要证明啊，因为我就不是啊。 对，是不是随便你，我不在乎啦。 对， 因为不是我意思说，如果被希姐打过的女生，她不会听到这些东西吧？她没有办法反驳。 至少至今还没有人跳出来指控。 对啊，就算真的说是打，那就是那种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那种，就是那种小朋友在玩那种，你知道吗？ 你可能觉得是小朋友在玩吧？ 嗯，有可能有可能。 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哎、欸，怎么离题了？ 哦，对。 然后我们可以了解蓝豆丝，他是常胜军呢、 啊。嗯，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可能是常胜军的原因吗？ 嗯， 说来听听，我也很好奇。 就是我平常呢是一个表情很丰富，就是很情绪外露的一个女生。 嗯， 但在玩游戏当下。马上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零的领域。 对，就是我不会面无表情，但是我跟你的回应是反射的回应，但是我不会多带一点情绪给你，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无法猜测或是去想象我的想法，我或我的招式。 诶、欸、诶、欸，那我可以分享回应的这段话。我呢，就是会在玩游戏的过程呢。拼命的散漏错误的情绪，展露错误的心情， 哈， 所以我认为你就是会讨厌我的那种人。 那不是， 就是、 我觉得这样很难欸，这样我觉得真的很难。但我觉得你的那个反应会超快，因为比如说你要想黑，但是你要反应出来是白的情绪。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用想， 是这样吗？ 我就是拼命的，就是随机的展现苦与乐啊。因为我不要想我自己的， 你就 random 情绪， 我不用想我现在的牌是好是坏，我只要想，不管人家抽什么，我就是笑。 但是，所以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如果只很熟悉我的人的话，他可能会察觉我的情绪。 哦，你还是会有外露一些细微的。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弱点，我本来有进行一个自我训练。 嗯， 就是我说左，但其实我要走右，就是我自己就想告诉自己说，我从现在开始要训练我自己，左就是右，左就是右，左就是右。 哎、欸，那不好意思，我 没有成功。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玩桌游最后这个问题 是 当做收尾啊，就是玩桌游的过程是否有让你觉得自己的人格被扭曲？ 没有，因为我调整不过来，就还是我。 哦、所以你还是正直的你。 对， 不是小时候偷翻牌的你。 就是、没有小时候偷翻牌，只有针对我弟，在外面跟人家比赛，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都是很正直的。 我还哦对，还有一次国小三年级的时候，课后的辅导老师要我们玩跳棋， 嗯， 跳棋三个人嘛。已经玩到有一方已经认输了，他不想再玩了，因为他没有耐心。然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小男生对弈。 嗯， 玩到最后，他叫我让他赢、欸。 求求你让我赢，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要再跟下一组比赛。然后，可是我们已经是最后一组了，所以我们赢的人就是会上去，就是老师就说：“哎、欸，这课后辅导第一名，这样之类的。” 你有让他吗？ 有，这个故事我好听过。 对。我让他了， 哦。 但是现在想起来，我不让和让也都没什么差，因为没有人知道啊。 为什么要让他？ 可能就觉得不是，因为那个辅导课是随机打散凑在一起的，他不是我同班同学。 你只是不喜欢看到有人失落的心情， 因为已经玩到一个人不玩了，这样子不就没有朋友吗？万一你知道，就很怕说 有恻隐之心的人， 对，就觉得说是真的。 那你揣测一下， 嗯， 过了20年之后，20几年之后的这个获胜的小朋友， 嗯， 你揣摩一下。你认为那个事件，姑且称它为那个浪菊事件， 嗯， 你认为对他的整体人生有没有很大的改变或冲击？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吧。 他会心里面知道他的跳棋获胜，桌上的那个奖杯是有污渍的。而且怎么擦都擦不掉，擦不掉。 我在想他会，比如说他如果之后还是对跳棋很有兴趣，或是一直到处跟人家挑战的话，他一直赢的话，他心里会觉得其实真正的高手就是懒惰丝而已， 不 是吧？ 我觉得 不会，天真了， 人生是这样。天哪，你以为他会怕老婆？因为他竟然可以跟一个女生这样求。这是第一个， 可是国小三年级，他搞不好也不是求，只是用娃娃音讲出来这句话。 第二个，先听我讲完。第二个，他在人生中应该会蛮成功的，就是他观察到说，原来我跟人家，我先观察这个人是不是软柿子，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占他便宜，从中获利。养成他以后人生就不断的找软柿子，不断的吃软柿子的豆腐。然后他就获得了很多利益，然后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某家公司的总经理， 有各种可能哦， 有可能。然后就是因为我的一时心软，所以我就是处处心软，这样了吗？ 对， 就直到现在还因为我的猪队友 嘛， 然后他还抽奖抽自己的心腹， 没有人知道谁第二名，但就是知道 没有人知道啊，因为我们 只 能选出第一名。 只有我们幻术街头的粉丝才知道了，原来你是第一名， 才知道这个故事。对，怎么会这样？ 好了，我们的桌游就讨论到这吧。下一集要讨论什么呢？ 嗯，我们刚刚说要讨论什么？ 我们来讨论伴手礼的文化，好不好？ 啊，刚刚有讲到，好， 或者是代买啊、代购啊、伴手礼啊，当地的一些纪念品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再利用这段时间去收集一些身边朋友的资料或自己的一些经验，再来分享给大家伴手礼的吃文化。好，就这样吧。这集希望大家听得愉快啦。好，拜拜， 拜 拜。